有诗书懒腰，几点水飞飘也飘，谁能力抗劲风，为何梁木折腰，柳絮却可轻些掉。冤世上也知天配未能了，傲然笑冷观得失感缘妙，风惊雨急自危立，扁舟也可渡狂潮，已有力薄千斤，淡然随遇变招，雨后红日千里柳丝树懒腰，几点水飞飘也飘，谁能力抗劲风，为何梁木折腰，柳絮却可轻些掉。冤世上也知天配未失感妙，风惊雨急自危立，扁舟也可渡狂潮，已有力薄千斤，淡然随遇变招，雨后红日千里遥。